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有事儿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青城有个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青城帮帮团。 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节目，我是方明。今天是十一国庆节，我代表京城帮帮团的主持人祝我们伟大的祖国生日快乐，同时也祝愿我们的朋友们节日快乐。从今天起，京城帮帮团节目将连续几天为您播出我们的十一特别节目，敬请各位关注。 今天是国庆节了，祝福我们的祖国更加繁荣昌盛， 社会和谐幸福， 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 人民呢是健健康康， 祝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 如芝麻开花节节高。 国庆节到了，我衷心的祝大家节日愉快， 国庆节快乐， 节日快乐， 国庆节快乐， 祝大家节日快乐。 我爱您，中国！ 祖国万岁！ 从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到今天，2018年的10月1日。我们的祖国在风风雨雨中走过了69个年头，历经改革开放40年，我们中国的变化堪称是翻天覆地。如今的中国人无论身处何地，每每提到祖国二字，心中的自豪感、幸福感都会油然而生。那么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日子里，就让我们畅所欲言，说说我们最想说的。 那是9月18号，刚上一年级的那个小外孙忽然站起来说：“姥姥，我会唱国歌了。”我真的，他一下跳上饭桌，开始给我唱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什么的。哎，我一听唱得特别好，我说：“你那个学校老师教的呀？”他说：“是，音乐老师教我们的。”唱完了以后吧，他爸爸从那个厨房过来了，他问他爸爸说：“爸，你会唱吗？”他爸说：“会啊。”他说：“那你也给我唱一个。”他爸就真的给他唱了一遍，唱得特高兴。然后呢，他就问他爸爸说：“那什么叫国歌呀？”他爸爸说：“国歌是代表每一个国家的歌，你呀是中国人，你唱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你唱得真棒。”哎呦，他特别高兴，完了以后就走了。我和他爸爸就对看了一眼，说：“孩子真是长大了。”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冒着点的炮火前进，冒着点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 我就想这孩子啊特糊涂，他不刚上学吗？你问他 哦，我说你都上什么课了？他糊里糊涂告诉说上了好几节课，我记不得了。我说那你们中午吃的什么东西啊？吃了好几样，我忘记了。你说这什么孩子？哎，可是他国歌唱的就特别的好，一个字儿都不差。那他是上课认真学习了。我们在出去旅游的时候，他听到了国歌，他真的就会站住，然后他会看着，有时候是电视里头，他会看着，表情特严肃。学校里头对孩子们的这种教育吧，非常有意义的教育，他们对国歌有了认识，他们就会奋发向上，积极努力。将来等他真正理解了国歌的含义，他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他就会像我们一样的肃然起敬。他每当唱起这首歌的时候，他也会像我们一样热血沸腾，充满力量的，因为这是我们中华儿女共同的心声，那深沉浓郁的感情，家国天下的情怀，奋发向上的斗志，将会在一代又一代人的传唱中让我们铭记，吾辈当自强。 而且我在30多年前的时候，我也去过，就是婆婆家，就当时那条件也确实特别不好，别说是看病啊什么什么的，就是生活都挺艰苦的。就说最近这差不多十几年吧，就是婆婆有时候我们给她打电话嘛什么的哈，她就老说啊，你现在你们不用老担心我，说我这个现在挺好的，说人家老有医生啊来给我测血压呀，还给我发药什么的，挺好，说你们不用担心我哈。我一想现在农村那条件哈，反正我挺不相信的，然后我就给他买了个血压计，我说你自己测测。他说我们这儿有医生，我这个不用，我就搁家我也不用，我每次我都找他。正好我回家呢，有一天呢，他说广播里就说啊那个什么来医生了，测血压呀，测血糖啊。哎，我说挺新鲜的，我也跟着瞧瞧去，瞧瞧什么阵势啊哈，我就去了。去了我一看，哟，那屋子里头特安静，都不说话，真挺守纪律的哈。医生呢还在那儿听心脏呢。然后我们婆婆就说这医生可好了，我今年我得那个带状疱疹，说可难受了，就给人家打一电话，医生就来了。来了以后说就给我输液，输完了液，拔了针，人家也不走，人家就在这儿再看看，说观察观察，说我有没有什么异常啊，人家才走。这一连差不多半个月，人家都是这样。过去不行，过去他那儿，我记得我85、86年的时候吧，去他们家，然后呢就过敏，还得走好几里地，然后找一个医生给你看看，就那公社卫生院，也就让你看不像医院啊。一看现在还真是今非昔比了，我觉得。然后关键是什么呀？现在吧，就比如说测了你有血压高、糖尿病，就这种都是多发病、常见病嘛，人家给你发药，就免费发药，还真不是要你钱。然后你要是有个什么，比如说发烧啊什么的，你给这个医生打个电话，人家骑自行车就来了，来了跟你说，真挺好的。 医疗的变化特别大， 医疗变化特大。再一个变化就是，我们家这老太太不是今年86岁了吗？他们那块儿吧是什么呀？80岁以上就给你发钱，就是多少钱我也没打听啊。但是老太太就特自豪说那个我这都86了，人家还给我发钱呢。说90多岁那个发的更多，您还缺钱花呀？我说你就非得花这钱。他说那 可不一样，说这钱是我自己的钱，我用这钱买东西，我心里特别高兴，就哎，你看那个美滋滋的就那样，哟，我说还挺自豪的。他说新社会好啊，要不然过去谁给我钱呀？就是社会主义好啊，共产党好啊。说那我得说共产党好，这如今的社会好啊，这个是我那个婆婆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现在这好日子，说愿意多活。 幸福的花心中开放， 花开爱情的歌儿随风飘荡， 歌儿飘荡，我们的心， 我们的心 飞向远方， 飞向远方， 憧憬那美好， 憧憬那美好的歌名理想。 该说是今非昔比吧，因为我们国家从一个贫穷落后到今天，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就是咱们国家应该说是变化是突飞猛进的。而且呢，过去呢，咱们就是因为一直在城市里嘛，也见不到什么农村的变化，也只是看农村的高楼大厦什么大马路，现在就说农村变化特别大，所以我就感觉祖国真的是强大。 过去我记得我妈妈那个年代，她退休了，她只能就是说在家打扫打扫卫生，看看孩子。我现在我这岁数了吧，我可以出来参加好多公益活动啊。我年轻的时候想学就是没学着的吧，我现在可以补上啊，我就是这个收入。 大家好，我是小杨，今年27岁，从事旅游规划工作。对于我来说，祖国这两个字是一个会让人感到很温暖很有安全感的词语，它象征着一种凝聚力和一种归属感。凝聚力呢，是来源于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对于祖国的自豪感。像我们90后并没有经历过祖辈和父辈的战争年代和困难时期，我们的民族自豪感更多的是来源于国家快速崛起所带来的各种荣誉，比如说奥运、世博、冬奥会、 G20 峰会、金砖峰会、博鳌论坛等一系列盛事的成功举办，还有就是我们国家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高，这会让我们每一位中国人都会产生由衷的自豪感。安全感则是体现在灾难的时刻，无论是国内面临各种地质灾害的时候，国家的快速救援反应，还是我们的同胞在海外有难。海外游子经常说一句话，就是越出国越爱国。也许正是要跳出祖国的环境，回头看祖国，才会明白国家是后盾这句话真正的含义。家里永远都是安全的。我们的国家既是一位有5000多年历史、5000多岁却依然精神矍铄、充满智慧的老者，又是一位年仅69岁、生机勃勃、前途光明的青壮年。所以生在中国无疑是一件最幸福的事。我们的国家还很年轻，还在成长过程中，也许会有这样或者那样的不足之处，但是一切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不是吗？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国家的命运与个人的命运息息相关，国家越来越好，我们才能越来越好。那同样，当我们每一个人都把自己的工作和生活经营好的时候，国家自然也就会越来越好。最后说一句，祖国生日快乐。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无论我走到哪里都流出一首赞歌，我歌唱每一座高山，我歌唱 他们单位有留学生要住在老北京人的家里边，我也想嘛了解了解外国人的家庭啊，然后让他们了解了解咱们中国家庭对中国的印象是怎么样的。 刚好我们家符合这个条件，于是呢我们家就接待了来自美国的这个小姑娘，她呢叫西欧猫瑞。记得呀，我们刚见面的时候，一见到我都称为我们是爸爸妈妈，很热情，一个拥抱啊握手啊什么的，很高兴在我家里边。她在我们家一共住了4个月的时间啊。这个外国女孩呢，她会中文，然后我们交流起来没有什么障碍。我呀给她讲啊老北京的礼节，比如见到长辈了要说您怎么怎么样，我还叫她包饺子呢。我呀那天正好是在家，我包饺子，她放学进门回来，她说妈妈能不能教教我呀，我说可以啊，你快过来快过来。我就擀好了皮让她包饺子，刚开始可笨了，捏上大瘪皮了，一点馅儿都没有。然后我说她呀，你弄点小窝窝，那饺子馅儿不就能包上了吗？然后一次比一次包得好，热腾腾的饺子搁到她的面前，她可爱吃中国的饺子了，真的当不了这点饺子。 你有跟他聊过他为什么要到中国来吗？ 他现在报研究生了，9月1号就开学了，上研究生，学中国的法律。他喜欢中国。 他喜欢中国的什么呢？ 他就喜欢中国的人呀。中国现在咱们强大了，外国人的留学生都要上咱们中国来看看中国什么样子。还有一次呢，他在学校认识了不同国家的朋友，有一天他就问我妈妈，我的同学呢都想上咱家看看妈妈来，问我行不行啊。我说行啊，快来吧。周末的时候呢就到我家来了，有西班牙人，有美国人，有德国人，还有多哥的人。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们都喜欢中国吗？他说我们都特别喜欢中国。我说为什么呀？他说中国强大了，我们外国人都特别愿意来到中国，特别喜欢中国古老的那种文化，他们喜欢，像什么兵马俑啊什么之类的，他们都很喜欢。我们家那个小猫瑞，美国姑娘，在中国过的春节，我呢带他去庙会了，他就知道吃肉了什么羊肉串啊什么的，那里边不都有吗？这个老北京的那种小吃什么的，他们都特别喜欢吃。那庙会上还有那个文艺节目，京剧啊什么的，哎，外国人很喜欢京剧。 外国人把那京剧 通过我接触的外国朋友啊，来我家的都差不多，我计算了一下有10多个了。他们特别喜欢中国的美食文化，他们喜欢去故宫，喜欢去长城，中国的方方面面各个地方嘛，他们都特别的喜欢。由此也可以证明中国强大了，我们的祖国强大了，外国人也愿意来我们中国旅游啊观光啊，还有在中国工作、学习和生活，我感到非常的自豪呀。通过外国人住在我的家，给我感受最深的是我们中国强大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我有机会接待这些外国人，让他们了解咱们中国，可以让他们看到我们祖国蒸蒸日上，感受到中国人的淳朴啊、善良啊、好客。我也希望我有机会来接待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来到我家里边， 迎接另一个晨曦，带来全新空气， 气息改变，轻微不变，茶香飘满情意。 我家大门常打开，开放怀抱等你，拥抱过就有了默契，你会爱上这里。 远近都是客人，请不用客气， 相约好了在一起，我们欢迎你。 我家种着万年青，开放每段传奇， 为传统的土壤播种，为你留下回忆。 陌生熟悉都是客人，请不用距离， 几次来没关系，有台 Welcome to 北京， Welcome to China。 北京欢迎你，为你开天辟地。 中的美丽充满着朝气。 北京欢迎你在太阳下分享呼吸， 在黄土地刷新成绩。 好，各位听众，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京城帮帮团的十一特别节目的第一时段先暂时告一段落，在歌曲和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第二时段，一会儿见。 天大地大都是朋友，请不用客气，花一世情带笑意，只为等待你。北京欢迎你，像音乐感动你， 客人请不用客气，相约好了在一起，我们欢迎你。北京欢迎你，为你开天辟地，流动中的美丽充满着朝气。请带笑意，只为等待你。 北京欢迎你，像音乐感动你，让我们都加油去超越自己。 北京欢迎你，有梦想谁都了不起，有勇气就会有奇迹。 北京欢迎你， 中的美丽充满着朝气。北京欢迎你，在太阳下奔向呼吸，在黄土里刷新成绩。北京欢迎你，想你在黄土里刷新成绩。北京欢迎你， 有勇气就会有 皇城根下，大街小巷，车来车往，匆匆忙忙，抬头望望，回头瞧瞧，对生活喊声暂停，发现片刻的美好，主动让座的红领巾，无私奉献的活雷锋，你可曾接受过他们的帮助，感受幸福？你是否也渴望助人为乐，变得阳光？让帮助传递 FM107.3 京城帮帮团，帮帮帮帮。 今天是国庆节了，祝福我们的祖国更加繁荣昌盛， 社会和谐幸福， 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 人民呢是健健康康， 祝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 如芝麻开花节节高。 国庆节到了，我衷心的祝大家节日愉快， 国庆节快乐， 节日快乐， 国庆节快乐， 祝大家节日快乐。 我爱您中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兆赫的京城帮帮团节目，我是方明。今天是10月1号国庆节，同时也是11长假的第一天。在这期间，我们京城帮帮团节目组和我们的热心听众共同完成了2018年11特别节目。那么在今天节目的第二时段，我们继续来分享着精彩的内容，来听听我们的热心听众在这普天同庆的日子里我们的心里话。 我爱北京天安门， 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今天是十月一日，当鲜艳的五星红旗伴随着国歌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的时候，我总是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中国，我爱你，祖国永远在我心中。 在这国庆节到来之际，我衷心的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社会和谐幸福，人民呢是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生活。 每年的国庆节，先生都开车带婆婆和公公回趟老家，祝你们一路平安，玩得开心，也祝大家节日快乐，身体健康。 小的时候盼着过节是因为有新衣服穿，现在呢虽然自己岁数大了，退了休了，还是盼着过节，因为家人可以团圆，孩子可以放几天假，跟老人跟子女享受一下天伦之乐，尽尽孝心。所以在这种大环境下，希望国家更加繁荣富强稳定，我们才能更加幸福。祝愿我们祖国越来越富强，越来越强大，祝愿我们家人身体永远健康，孩子工作顺利，婚姻美满。 普天同庆的日子，我祝愿咱们的老朋友京城帮帮团节目越办越红火，公益学校桃李满天下，祝愿我的老年朋友们健康快乐。 衷心的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以此来表达对祖国的热爱和感激，祝大家节日快乐。 我今年69岁，是正儿八经的共和国的同龄人。说句浪漫点的词儿呢，我是伴随着共和国开国大典的隆隆礼炮声来到这个世界的，和共和国同步走过了69年的光辉历程，又亲身经历了改革开放40年，亲身经历了这么多的变化。在国庆节到来的时候，我觉得真是有很多的话想说。这一系列的变化大家伙都看得清清楚楚，哪儿哪儿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想说说咱们老年人的精气神的变化。要说在过去呀，你说这个人70岁了，那可就是一副老态龙钟，满脸沧桑，已经是步履蹒跚，在家含饴弄孙颐养千年了吧。 可是抬眼看看现在咱们这代的老年人，那活得一个叫精彩，而且是越来越精彩。就说说我自己吧，自打退休以后，照顾老的，看护小的，这都是咱们应尽的职责，这没得可说。可是现在啊，在这个高科技快速发展的时代，不学习可是真的要落伍了。出门办个事儿真的是寸步难行，社会的进步逼得咱们不学习不行啊。后来呢，我就参加了公益学校的电脑班和手机班，坚持学习，不懂就学，不会就问，课上跟老师学，课下向孩子请教。几年下来啊，我从一个电脑手机都是零基础的老太太，到今天能够比较熟练的使用智能手机和电脑了，这使我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难以想象的变化。交水费电费在手机上一点就完成了，再也不用到银行去排队了，买东西上网购一点击，快递员就按需要给咱送货上门了，上街买东西也可以不带钱包，一个微信扫描手机就支付了，到了银行里办各种卡，和银行的小服务员可以顺利的交流，进行各类操作。连那个银行的小服务生都说，说阿姨，您的手机玩的可够溜的呀。我说我这可不算什么，比我玩的好的人多着呢。这些年我学会了写日志发照片，学到了摄影的技巧，我给我小外孙女拍的照片放在手机的封面上，有人看了就说，你这是在外面摄影棚照的吧？我说不是呀，这是我用手机拍的。哎呀，拍的我那个小外孙女大头像可好看了，连女儿都夸我说她的摄影技术都不如我。我给小孙子小孙女做的有声音乐生日相册，孩子们可喜欢了，大孙子还在小伙伴面前炫耀说，看看这是我姥姥给我做的相册，是送给我的生日礼物。听了这话呀，我这当姥姥的也感觉好有面子呀。我和孩子之间的交流，从开始学手机学电脑，有不懂的问题向孩子请教，孩子是耐心的指导我帮助我，到后来呢，我在电脑学校学到了一些新知识，我能够教给孩子，有些新鲜的知识，手机的使用方法，当我告诉孩子的时候，孩子说，哎呦，这个我还不知道哎。学到了这些新鲜实用的智能手机的使用知识，孩子特别的高兴，说，老妈真行啊，我为老妈感到骄傲。前不久呢，学校安排他到社区去给社区的居民讲网络安全课，他还从我这儿拿走了很多的防诈骗的资料，安全使用手机的许多知识，他还把他制作的课件发给我，让我帮他审查把关。我觉得呀，现在和女儿的关系更像是学友，小棉袄也更贴心了。我现在是一名公益志愿者，在辅导更多的老年人学手机学电脑，让更多的老年人早日学到更多的科技知识，跟上时代的发展。现在我们并不落后，我们和年轻人一起进步，实现了与时俱进和社会同步。前不久我坐着大型游轮去国外旅游，办理手续订舱位都是我自己去办的，问如何交费啊，我说刷卡呀，把卡往刷卡机上一刷，刷几千块钱出去了，那叫一个爽。在超市里买东西的时候，让收款员把手机一扫就齐活了。我觉得呀，我们赶上了这样的好时代，我们不应该说我老了，老字两个字应该远离我们，我们要与时俱进，和年轻人一起进步，和我们的祖国一起进步，展望未来美好的新生活。我由衷地说一句，有国才有家，有了国家的安定繁荣，才有我们小家的幸福安康。我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而感到骄傲，为我们赶上了这么好的时代，我们赶上了一个科技飞速发展的日新月异的时代而感到自豪。我们在享受着比我们的上一代更美满更幸福更丰富的晚年生活，真是越活越年轻，越活越有奔头啊。在此我们要感谢我们的党，感谢我们的国家，把一个13亿多人口的国家发展到今天的这个样子，应该说是世界速度了。尽管在我们的生活里还有很多的不足，这些都是需要我们所有人的共同努力才能来完成的。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们要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来教育我们的孩子，教育我们的下一代，要热爱我们的祖国，热爱我们的党，同心同德，努力做出我们的贡献。这是我们这代人应负的责任。 年了，我觉得呢，祖国呀跟那个城市建设呢都是飞速的发展，国家呢各个方面都强大了，然后尤其是智能科技这方面，比如买东西啊都是智能支付，智能科技这方面真的是特别强大。现在呢我们方方面面呢我觉得都离不开智能了，包括我们的手机，包括我们的电器，好多东西都是智能的，而且呢用起来也特别方便。正好呢现在是国庆节了，我们小区呢那个自行车呢整个给改造成今天呢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小区的智能自行车库。就是智能自行车库跟我们以前那个老旧的那个小区的车棚啊是大不一样， 因为以前我们那个自行车棚呢，它里边是黑不隆咚的，而且窗户也少，车棚就不大，然后还打了隔断，供那个看管员居住。现在的智能车库呢，从外表一看就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它外边呢整个是从新的，里外都粉刷一新，而且外边呢是两扇通透的落地的大玻璃门，而且是自动开启，无人看管了，而且是24小时自助存车。它每一个自行车呢，它都上边给镶嵌了一个芯片，保证呢每一个门禁对应一辆车。它还有监控系统，过去的自行车库什么都没有，就是一个看管员。它现在呢是有智能监控和防盗系统，就是你要是想推别人的车出去，那个它就会自动报警，而且那个门呢也会自动关闭，所以呢你要是想拿别人的车是根本就不可能的。不像以前，因为有一次，就是以前我们那个老旧的小区啊，有一次我早晨起来是5点多，就冬天，所以我来到那个车棚以后呢，那门是怎么都打不开了。哎呦，当时急得我呀，我当时就说，哎呀，完了完了，非得晚了不可了。私下望了一下，我特别想希望有一个人能过来帮我解围。后来的那个没办法，我就一路小跑，后来我只能打了一辆车就走了。新的智能车库就是无论您多早去或者是多晚回来都没有关系了，它是24小时自助存取，所以呢就特别的方便。通过这个小小的智能车库呢，它为我们的生活提供了方便。今天呢，虽然我给大家分享的是我们小区的智能车库，通过这一点呢，让我们能够体会到智能呢已经深入到我们的生活的方方面面。正是由于我们祖国的强大和科技的进步，才能让智能融入我们百姓的生活。今天是国庆节了，我也祝福我们的祖国更加繁荣昌盛，祝福我们的祖国更加年轻美丽。 中国美丽鲜花绽放大地，国庆节来临之际，祝福我们的国家更加繁荣富强，祝福我们大家国庆节快乐。 最可爱的祖国，今天我已经80岁了，还能和你在一起过生日，然后呢我还能来到我们这个合唱队的大家庭里欢呼歌唱，这是我最大的幸福。 中国 十月，在这伟大而美丽的日子里，送上我最真诚的祝福。愿伟大的祖国永远焕发光彩，也祝福我的家人们身体健康、幸福平安。祝我自己永远年轻、快乐、漂亮。 祖国啊，祝福你，我的母亲，这片生我养我的土地，祝福你，我的祖国，我为你感到光荣和自豪，愿你永远繁荣昌盛。 我是北京的一名学生，我今年18岁，在我亲爱的祖国生日到来之际，在此我要向祖国说一声生日快乐。我记得在电影《战狼》中有这样一句话：中华民族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当你在海外遇到危险，不要放弃，请记住，在你身后有着强大的祖国。事实上也是这样的，祖国为我们做的太多太多，它把我们保护得那么好。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我都希望可以通过自己的力量，为我亲爱的祖国贡献一份微薄的力量。 祖国母亲，您用乳汁抚育了我们的成长，我们也曾用汗水和智慧助祖国繁荣富强，用热血和生命捍卫着您的尊严，保卫着您每一寸的土地。我们祝您永远繁荣富强，祝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 先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人们能够安居乐业，同时也希望永远和平。感谢祖国提供给我们一个和平稳定的生活环境，我们才有机会，才有可能追求自己的梦想。同时也希望饱受战乱之苦的其他民族能够早日拥有和平的环境。我今年25周岁，并没有经历什么苦难，有个幸福的家庭，安安心心的从上学到毕业，再到现在参加工作，这一切都是得益于日益强大的祖国。我的人生阅历实在是有限，对祖国的发展变革并没有很多的真知灼见，但我仍然很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眼中的中国。它是百折不挠的，古老的东方文明延续至今，造就了中国及中国人民的坚强精神，饱经风霜与战乱，却以坚定的脚步站立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它是开拓创新、广大百川的，它是山川秀美、地大物博的。没有景色会让人腻烦，只会让人越看越喜欢。自然以及人文的建筑屹立于平原、高原、山地或者是盆地之中，散发着无限的魅力。我们都不能预测未来，但不管未来如何风云变幻，我都会支持我们伟大的祖国。 那是从寻上采一下的红，没有人不爱你的色彩，让天下最美的脸，没有人不留恋你的容颜。 好，各位听众，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京城帮帮团节目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关注我们的十一特别节目，在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方玲，祝大家节日快乐，明天见。 当我离开家的时候，满怀深情吹响号角，五星红旗，你是我的骄傲，五星红旗，我为你自豪，为你欢呼，我为你祝福，你的名